攻读民长记第六章。以色列子民又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上主把他们交于米德洋人手中七年之久。米德洋人的势力胜过了以色列，以色列子民为了防御米德洋人，修筑了山洞、地洞和山寨。每逢以色列人撒种之后，米德洋人、阿玛内克人和东方子民就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扎营，毁坏地产，直到加萨一带，没有给以色列留下一点食粮，连羊、牛、驴也没有留下，因为他们总是带着家畜和帐篷上来，多如蝗虫。他们来的人和骆驼多得无数，踏入境内，毁坏田地。以色列为了米德洋人的缘故，很是穷困，因此以色列子民呼吁了上主。当以色列子民为了米德洋的缘故呼吁上主时，上主就派了一位先知到以色列子民那里，对他们说：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，是我使你们由埃及上来，领你们离开了为奴之家，是我从埃及人的手中，从一切压迫你们的人手中救出你们来，是我从你们面前把他们赶走，把他们的地赐给你们。我曾对你们说过，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，你们在阿摩离地方切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但是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。上主的使者来到，坐在敖弗拉的一棵属于阿比厄泽尔人约阿士的笃漏树下。当时他的儿子基德宏正在酿酒池里打麦子，躲避米德洋人。上主的使者显现给他，对他说：英勇的壮士，愿上主与你同在。基德宏回答他说：我主请原谅，如果上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些困难？我祖先给我们所讲过的那一切奇事如今在哪里？他们曾向我们说过，看，是上主领我们出离埃及，但是现在上主抛弃了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德洋人的掌握中。上主注视他说：凭你这种力量，你去拯救以色列，脱离米德洋人的掌握。看，是我派遣你。他回答说：我主请原谅，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？看，我家在莫纳协支派中是最卑微的，我在我父亲家中又是最小的一个。上主对他说：有我与你同在，你必击败米德洋人，如击一个人一样。基德宏又向他说：我若在你面前蒙恩，请你给我一个记号，证明与我说话的是你。请你不要离开此地，等我回到你这里，带来礼物摆在你前。他答应说：我等你回来。基德宏就去预备了一只小公山羊，又用一厄法麦粉做了无酵饼，把肉放在筐里，把汤盛在罐里，带到笃漏树下献给他。天主的使者对他说：拿出肉和无酵饼来，放在这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他就照样做了。上主的使者遂伸出手中拿的棍杖，杖头一触及肉和无酵饼，磐石便起火，把肉和无酵饼吞噬了。上主的使者便从他眼前隐没了。基德宏遂知道他是上主的使者，说：哎呀，我主上主，我竟然面对面地看见上主的使者。但上主对他说：你放心， 不必害怕，你不会死。伊德宏就在那里给上主立了一座祭坛，称为亚威沙龙，至今还在阿比厄泽尔人的敖弗拉那里。当夜，上主对他说，取你父亲的一只牛，及那只七岁的肥牛，以后拆毁你父亲的巴尔祭坛，打碎旁边的阿舍拉，给上主你的天主在这磐石顶上建一座祭坛，准备妥当，将那只肥牛献为全燔祭，用打碎的阿舍拉做木柴。基德宏就从仆人中选出十个人，照上主吩咐他的做了，但因为害怕父亲的家人和城里的人，不敢在白天行事，就在黑夜做了。城里的人早晨起来，看见巴尔的祭坛已毁，旁边所有的阿舍拉也被打碎，那只肥牛也献于新筑的祭坛上，就彼此询问说，谁做了这事？经过考察追问之后，断定说，必是与阿士的儿子基德宏做了这事。因此，本城的人对约阿士说，将你的儿子交出来，将他处死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尔的祭坛，打碎了旁边的阿舍拉。约阿士回答所有反对他的人说，你们要为巴尔辩护吗？或者你们要救助他吗？谁为他辩护，明天早晨便该处以死刑。他如果是神，让他为自己辩护吧，因为有人拆毁了他的祭坛。因此，当天人就称基德宏为耶鲁巴尔，好像说，让巴尔与他争辩，因为基德宏拆毁了他的祭坛。那时，米德扬、阿玛内克和东方子民都聚集起来，过了河，在伊兹勒尔平原安了营。上主的神充满了基德宏，他一吹号角，阿比厄泽尔人便应召前来跟随他。他又打发使者走遍木纳邪，木纳邪人也应召前来跟随他。他又打发使者往阿希尔、德布隆和纳菲塔里去，他们也都上来与他们会合。基德宏就对天主说，如果你按你所说的真要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，看我将剪下的一把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若露水单单落在羊毛上而遍地都是干的，那么我便晓得如你所说的，你真要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。次日清早起来，果然如此。基德宏把羊毛一拧，从羊毛里拧出一碗露水。基德宏又向天主说，如果我再说一次，求你别对我发怒，请让我用着羊毛再试一次，单单羊毛是干的，而遍地都是露水。那一夜，天主果然这样做了，单单羊毛是干的，而遍地都是露水。